么明明看的都是同一片夜空，你的有一万颗星，我的只有黑蒙蒙。我也想去呼吸山岚和青苔的温柔，你点头说要走就现在走。这城市有令人垂涎的黄金钻石梦，你哼着简单的歌，像小河弯弯流动。嘿朋友，怎么突然有个念头敲醒我？你不过把手搭在我肩膀。我一百分的朋友，无助电话一九九，你会从哪一头到这个角落陪我？我一百分的朋友，没保护色的笑容，用伤心的瞳孔温暖着我。人生才叫活。